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坐吧。 是吗？请坐吧。坐吧。 连升三级。 再请听《团圆》。 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公，为国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你 岂有此理。 Thank you.